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情商翻阿笋哥坐翻喺度做录音。今日笋哥唔系坐喺度，瞓喺度做录音。 有冇脱期咧？我哋 冇啊！今期最后噶啦，今集最后噶啦，冇噶啦，之后冇噶啦。 所以今日我哋又录啊，真系啱啱好。 不过多谢阿笋哥请我食咗个牛腩煲，好好食个牛腩煲真系。 唔系牛腩煲都系其次，其实最好食系 嗰 个 炸蜘蛛啊！哇，真 系香港真系呢度系独有噶。 系咩？ 我 第一次食， 我第一次食啊！ 佢用啲新鮮腐竹炸嘅， 係啊係啊，即係好食過薯片啊， 好食好多，同埋啲油起碼唔溢先啦， 同埋好香啊，嗰個佢炸到有個豆味啊， 係啊係啊，佢最好就係唔溢啊啲油， 炸蜘蛛，然後再落翻，如果係食羊腩煲咧，就已經係真係一百二十分。 哇！屌冇羊腩咧，最撲街。 係啦，原來咧各位聽眾咧留意啊，原來過緊新年咧。 是 冇羊腩煲食嘅， 佢話 因為天氣回暖，係啦，就驚一燉咧， 一霎俾一 百幾 廿 斤， 咁啊冇人食， 冇人食，啊驚賣唔出咁樣。 但係幾好食嘅，啲羊腩係，即係啲炸蜘蛛係好食嘅。 牛腩就爭啲啦，講真。 同埋好啦，鹹食食下。 係，即係本來開頭 OK 嘅。 啊。 係啦，食開頭啖湯都 OK 噶。 係之後就好撚鹹。 去到後屘唔想飲。 好似鹽水咁樣。 我諗係我哋個味覺都係有。 唔係，佢越煲越鹹啦，啲水蒸發咗，鹽分咪高咗咯。 係喎。所以佢有冇同我哋加過水噶嘛？ 我哋冇要求啫又。 所以即係味覺都係有限制。 係係係，好撚鹹啊！食到個口而家好撚鹹咯。 係啊，所以想翻嚟揾啲嘢沖淡佢。 有啊，吞 出。係咩？係嘛？你係咪㗎？好快嘅啫。 屌你，咁啊點啊？咁啊，即刻冇曬味啊！好，我哋談一集做個普通人。咁我問阿筍哥，阿筍哥啱啱結咗婚，我問佢即係你想做個咩人？阿筍哥頭先講三個字普通人，但係原來普通人好難做。 哦，其實我個內容都係比較簡單嘅啫，只係點講咧？這個你結婚之後咧，其實咧代表住你，我諗我都算係遲啦，即係我都唔係太話太早結婚啦。 你幾多歲結婚？ 三十咯。 我阿寶寶，我哋幾多歲結婚啊？我哋幾多歲結婚？ 幾多歲結婚？ 哇！你29歲啊，嗰時候得。 你都成唔知30年 幾 多， 成31啦。哇！係咩？佢乜咁後生㗎？就你嗰時候，我哋識咗真係好耐。 十鳩幾年咯。 係啊，咁耐㗎啦。 十鳩幾年。 點解我覺得好似你結咗婚冇幾耐咁樣嘅？ 唔係，我哋嘅生活似啫。十鳩幾年我哋結婚。 嗱我。 唔係，我哋識咗十鳩幾年。 係。嗱，我覺得咁嘅，即係咧，因為始終都唔係話真係太早結婚啦。 啊。 所以工作又穩定啦。 係。 即係叫做喺翻工，即係經濟收入已經係又係穩定啦。即係人生已經去到每個地方都去到都叫做幾穩定嘅階段。就好似點講咧？就好似即係好似你基本需要有嘅。即係好似一個廚房咁樣。你有水喉有水喉。要有。鹽油有鹽油，有食物有食物，咁又有工具有工具，咁你生活就係咁啦，工具啦，飲食啦，基本需要啦。 打緊飛機啊？ 唔係勾袋皮， 一勾完冇勾落去收翻啦。 我喺條褲入邊勾， 之後周圍勾，摸輪分面，因為冇人了取。話俾得我人哋屋企拜年咧，如果見到細路就勾啦，勾完袋咪勾完屎窟窿就摸人哋塊面。啊，細路仔幾可愛啊！ 跟住咧，但係咧，你發現咧，其實咧就係咁嘅，即係所有嘢都係你開始咧就要將啲嘢攞翻嚟，攞完翻嚟嘅時候咧，即係好似你做生意咁樣啦，你首先就俾錢去投資咗一啲實際嘅東西，跟住然後咧就諗辦法維持佢啊嘛，咁我諗我就係已經係完成咗一個初步投資，跟住然後咧就係要諗點樣去維持佢咯，即係咧你其實婚姻咧。同生活咧，好似同一間公司好相似嘅，係咁要有啲夥計要出糧啦，咁然後你又揾啲新嘅資源翻嚟啦，跟然後保持住公司正常發展啦，有啲人講話喂公司都唔好發得太大嘅，因為做夥計有時心裏都好變態，公司發達我咪要做多啲嘢，係咪？ 啱， 咁你要保持住老闆唔好發喎，但你又唔好惹老闆撲街喎，要維持住佢。 喂，寶寶龍可唔可以攞指甲鉗咗？又搣到流曬血啊！ 你成日 keep 住佢一個唔上唔落嘅狀態下邊咧，咁你大家做夥計先健康噶嘛，係咪先？即係老闆發燒嘅時候，我哋員工又痛苦。老闆太失落嘅時候，我哋又戥佢悲哀。所以佢唔上唔落嘅時候咧，咁樣然後咁啊，佢又關注下佢自己家庭生活啊。咁你咪翻工咪開心。 所以我覺得而家到我嚟講咧，我就係維持一般嘅生活咯。 啊， 啊即係冇所以啲人話咧，啊，即係個人年紀大咗咧，啊，以前啲人咁講嘅，你後生嘅時候咧就會相信馬克思。 係 嚇，啊，過咗三十歲之後 就唔嗱，你三十歲前你唔相信馬克思就唔係熱血青年，三十歲之後你仲相信馬克思你就唔係熱血青年屌！ 喂，事實上都係，即係咧講真都同一般正常人一樣啦，由呢個熱血然後走向腐化嘅過程，我亦都好明白，即係我明白點解必然要走向呢條路，係因為要維持咗一個普通人，其實本身個難度都好高。 我咁講啦，我自己嘅生命其實我覺得係好，我而家就真係好想做普通人啦。第一，第二樣嘢就其實做普通人係要有一個有一點係真係要嘅知足。嗱，我同阿筍哥嘅生命，我諗就算我哋中咗七千萬六合彩，亦都唔會話變化好大。因為我同阿筍哥其實都係個而家喺階段幾知足嘅人。嗱，我舉個例子，七千萬六合彩近幾年真係好瘋狂嘅獎金啊！ 係咯，一個 唔細嘅金額。但係嗱，我俾你中咗七千萬，筍哥，突然間有七千萬嚟計，你可以喺邊度買層豪宅先？七千萬而家我諗尖沙咀天曬都得唔得？ 唔知喎，不過我諗睇啦，即係我再簡單啲講啦。就唔好理佢究竟個價值相等於乜嘢，因為反正你揾到幾多錢同你使幾多錢，反正係係永遠都可以唔拉楞嘅。但係我覺得有樣嘢係好穩定嘅，就係你有七千萬嘅時候咧，其實改變你嗰個生活嘅時候，嗰個生活一定係向唔健康嗰個方向走。嗱，譬如舉個例啦，我其實以前就冇咁多錢嘅，我而家啲錢多咗，咁我食嘢食得多咗， 咁咪肥咗咯。 咁然後我身體消化唔到，呢個真係最直接嘅。係啊，就係肥咗咯。咁然後咧，有時坐低嘅時候發現個肚腩頂住咯。有呢個問題喎。 有。 我想減瘦啲咧，又唔得喎，因為我工作太忙碌啦。咁我太忙碌嘅時候咧，我又會覺得這個有一種虧欠感，即有一種空虛的感覺，需要一些物質來填補一下，這樣呢我又要去吃多些東西，那就糟糕了，我剛剛的袋子錢又真的符合到我這個需要，那 就 吃完了，那你就又再吃多些了，那你又再買，其實你一定會走入這個圈套裡面，然後你的身體就每天越來越差，因為你的消化力本身都根本支付不起去消化你可以購買的食物，咁你話喂，我越食越精嘅，或者越食越細碟啦，乜都好啦。咁但係你個份量咧，只會越嚟越多。以前細個唔同喎，你限制咗阿爸阿媽話俾你聽，一日係食咁多餐㗎啦。 係，同埋冇錢買零食㗎嘛。 即係唔會佢話問你有，你問有冇得食多啲冇咯。 冇啦，係 啊，即係咧，打開個碟係得咁多件㗎啦。 係。 啊，琴日我都好得意，琴日同個朋友喺度食飯嘅時候討論下，大家都發現原來以前你屋企咧係有名牆水喉嘅，唔知咧。 有 明水喉， 明水喉 行明喉嘅， 系 啊，唔知道大家啲朋友仔屋企而家有冇人仲系行明喉？ 有住公屋噶嘛，系咯， 住公屋都仲系啊， 仲 有 明喉嘅。 咁我以前住公屋啊嘛，不過呢個冇啊，呢個題外話。即系咧，我就係覺得如果有七千萬咧，好簡單。以前你就會諗啦，即系話要買好多好多，好似好高雅咁樣，但系想講一句三個字係新內物，你會買好多新內物翻嚟。係啊，而冇一啲嘢咧係真正對你係成個人嘅成長，同埋你嘅個人係有正面嘅影響嘅。我唔知點講咧，其實可能你啲人話覺得我買咗架遊艇，我可以出海洋。 七千萬買遊艇，你收皮啦！屌你！ 租遊艇得唔得？ 嚇？ 租遊艇得唔得？ 租遊艇一兩日嘅咪得咯。 我諗一兩日就唔使七千萬嘅。 你 咁冇玩嘢。 你知唔知養架遊艇幾多錢啊？屌你！大計幾多錢啊？七千萬真係唔係一個大數字嚟㗎，慳啲使啊！ 咩叫大計啫？ 你揸遊艇要有個大計牌㗎嘛？大計牌嗱，如果你揸只嗰啲艇仔，咩叫艇仔呢？即係一個兩個摩打嗰啲電船仔，屌你老尾唔揸好撚過揸啦，出撚對浪撚到嘔電啦！你話我照好似而家無線有時拍劇，白色遊艇下面有個窿，要入去有雪櫃、有張床、有梳化、有沖涼房嗰啲， 閒閒地幾百粒嘅嗰度，你仲未計養喎、啊？你養遊艇嗱、嗯啊，買遊艇唔係貴嘅事，真係唔係貴嘅事，買隻艇、 嗯、 最貴係咩？養隻艇，嗯、艇係好閪嘅嘢嚟㗎，碼頭成日泊個底唔穩掂，成日唔入水，即係成日唔浸水又唔掂，浸得水內又唔掂，你就要揾個船屋積起佢，得閒又放落下乾佢，得閒又放喺水度，屌你老味，呢啲唔係錢。仲有一樣嘢，泊位又係錢，你請人維修保養又係錢，你請人揸又係錢，你唔好諗住我自己揸一條友搞撚掂，嗰啲艇一條友搞唔掂，即係一條友係搞唔掂，你請兩條友翻嚟做咁啊？ 咁唔係嘅，咁你係想過呢種生活嘅，你咪過幾日咯。 过几日咯，过几日咪得咯。喂，七千万过唔到好耐 啊！冇人话俾你听，你要七千万过成世啊，同埋你搵咗七千万啊，可能你好快挂到七咧。 啊，同埋唔系大数目嚟噶，七千万， 嗯、 即系香港底嗱，我自己即系我，你唔好话我大口气啊、嗯，七千万真系唔系一个大数目。喺嗰、那个而家元朗啲街市地铺啊，有好多都唔止七千万。 嗯，咁 真系啊，元朗。合益街市附近的地鋪有好多唔止七千萬。 唔係，咁其實好正常咧。嗱，你坦白講，我哋呢、這個可能全香港加埋套位鋪位都唔知道有冇兩三萬個。 係。 但係你人數咧，人口就差唔多接近一千萬喎。係。係啊，咁所以只係中間都少過百分之一嘅人口開擁有物業，啱唔啱先？所以佢貴係應該嘅喎。 咁其實第一七千萬唔係大數目啦。第二樣嘢我自己睇普通人阿筍哥講咗一個焦點，就係你要知足，你要身外物，你唔係即係你唔要咁貪啊！嗱佛教有一句説話係咩？皆由由此貪親痴啊！皆由乜鬼嘢？我唔記得咗。因為你貪就會令到你個人好易迷失。我舉一個例子，普通人，你做普通人之前。就要做一個不普通的人，你才能做一個普通人。我有一個同事，昨天聊天的時候就講開，他很想升職，很想眷戀權力。他說因為我做了幾十年這一行，你不給人工我都無所謂，你一定要給我職位我，因為這個是一個認同我的工作。我就跟他說，你有話事權就一定有犧牲的了。你說啊，是升了職不用做，你說啊，香港啊上次我有兩個畫面很深刻的，一個是曾宇華在街上被人指着屌，記不記得啊？行商場的時候， 鄭宇華 不是曾俊華，曾俊華在商場被人屌、 啊、 曾俊華原來是一個劍擊高手來、 嗯、 是香港帶隊出賽，還有也是一個、自己苦即是自己的訓練，現在都還有打劍擊。咁佢喺武校嘅時候都叫啲校隊上去佢屋企一齊練習。你諗下，劍擊唔係一種斯文嘅運動，都係一個火爆嘅運動。佢一個劍擊高手指引住俾人屌嘅時候，我諗你內心細個好想攞件腿溝佢老母快啦。你做得呢啲位置，一定係俾人屌。你有話事權就一定有犧牲。你睇下阿秃鹰，即係而家警務處長一講黑鷹論，俾人喺街度指撚住佢嚟屌，俾社會上面好多人指撚住。 即係講真，你係咁噶啦，呢個你去做，即係你去做呢啲咁嘅，即係收割公眾人物啦。 係， 係啊，你其實個，即係其實好戇居噶嗱，又好似我哋做影相咁樣。 啊， 你其實做個助手咧，最高興噶啦，打下燈。 系， 可能你掌握咗一啲好特別嘅技巧，你做得好漂亮嘅，但你其實冇責任感噶嘛，因為嗰日純粹閪撚咗，咁其實對你其實冇影響嘅，因為你食百家飯，呢、這個老闆衰咗嘅時候，你咪幫襯第二個，唔係第二個人幫襯你咯，你唔會因為佢嘅生意受損，你個喺個基金組合裏邊，即係其中一隻股票瓜咗老襯啫嘛，你咪由佢死咯，係咪？咁然後你講到自己對佢有幾負責任都好，其實都係假噶嘛。因為真正實際對你影響根本就好細。啱。咁你做攝影師就唔同啦，你喺每一個戰鬥裏面咧，你都要為你自己個名譽啊、你個地位啊、你去奮鬥咁樣。其實你好，但係你講緊個錢咧就好唔同喎。你做一個助手，可能係成個攝影師佢個總收入3%。係。攝影師係97%。 但係人哋要付出幾撚多啊？人哋要有幾多站咩喺膊頭啊？ 係啊，所以嗱，其實咧就咁講啊。於是乎咧，你就可以有咁嘅睇法。點解佢要 佢喺 同埋人哋有啲嘢唔衰得喎。 係啊，佢喺個位佢就係要將啲嘢擺曬上個膊頭度。係 咯。 跟住然後所以你譬如話你但係你就要認清楚咯，即係其實你個人生，你真正譬如話原來3%，原來你已經足夠嘅，你何必攞97%咧？ 因為有好多人成日就覺得我去到嗰個位係唔使做嗱。 呢、這個錯嘅，呢、這個 同埋唔使負責任。我個同事升咗職，佢成日都話：我好希望就係升職，唔使即係唔使做，唔使負咁多責任，同埋威啲俾人睇。嗱，呢啲就係想做普通人同埋唔做普通人嘅一個分別。我嘅前半生我好摧殘，好糜爛，亦都上落得好緊要。所以你而家叫我做咩？我希望做一個普通人，好似阿筍哥講，唔使負責任，做個助手，閪咗。关捻事啊！我屌你老母啦！悠悠闲闲过埋下半世，舒舒服服。 我就冇你咁激动嘅，即系咧，我想做普通人就系、是，即系万一真系发生问题嘅时候，我就开始就训练自己演技啦。 啊！ 喺个内心咧，由内到外表现到对呢件事咧，几咁唔舍得啊，觉得几咁连累你啊。 系。 跟住然后咧。不過找數 我現在做普通人就不是直頭連這些都不做 哇我直頭 即是我們是一個普通人普通人是連這些都不做才叫普通人嘛拍下囉柚就走啊睬你都傲撚鳩啦屌你 有時我這樣看即是你去去既然你要做即是我其實又未去到一個境界啦是可以能夠說真的不需要工作就可以有生活我並不能這樣 系啦， 我系需要透过工作，所以换取户口咁样。咁就系对我而家嘅嚟讲咧，我谂到一样嘢，就系万一要死嘅时候咧，你系冇办法去阻止嘅。 啱啱呢样。 死亡系冇得拣嘅。 冇得拣。 OK， 就算你买咗好多保险都好咧。 系。佢保险人哋噶嘛，益人啊， 同埋你益咗佢咧，即系好真心讲，即系如果有一日我太太降身， 系 几多钱都冇意思。 不是啊，我覺得男人最好就是發達死老婆啊！ 不會的，不會的，即是咧，即係你而家其實可以當講笑咁講。 係。 但你真再真正去問自己啊？ 嗱，要睇佢點死。我話俾你聽，死有幾個方法。人生咧，咩係離世嘅時候，人哋係唔會記得你咧？就係你好牽條命啊！你係拖累咗人哋咁死。譬如你攤喺張牀十幾廿年。我日日要照顧你大小二便，日日要照顧你飲飲食食，咁我就你一死，我好安樂，我亦都唔會記得你。我哋點先會難過呢？突然間失去，我哋會好難過。我舉一個例子，如果太太意外，或者係太太突然間炒車離開，我哋會好難過，好難接受呢個事實。但係佢無啦啦病，閪癌。閪膽癌，冇閪屌你咯，屌你咯，佢唔撚係嘛？八個月冇閪屌咯，隔底都想屌下啦，屌你老味，仲賴屎添，冇撚嘢係嘛？我翻工咁辛苦，翻到屋企有兩篤屎、四篤尿，張牀濕曬，我點瞓啊？你仲話喂，老公過嚟抹咗佢先啦，哇！抹完之後，喂，沖個涼都要啊！仲要打盆水同佢抹下身。如果你长时间照顾佢12年，我唔相信佢死嘅时候，你系好难过啊！我谂你，屌你老味，维港健方我赞助。一个人如果突然间离世，你会好唔舍得；但如果你要照顾佢，佢医生离世，你会好舍得。呢个系佢死嘅方法，决定你舍唔舍得佢。爱情好得意啊！阿筍哥，你話啊，你太太離世咗，你話你好好傷感，突然間離世係傷感啫。你試下佢又閪癌又波癌癌一隻眼，屌你老味拖住佢，又要帶佢出街啊，行兩步啊，之後又話帶物理治療啊，之後又話嚇下次要覆診啊，個客又打俾你，喂筍哥唔撚係話，你個痰嘢咁撚樣，之後你老婆醫院打俾你，喂你過嚟接撚翻佢走咯喎，佢啱諗住物理治療咯喎，你嗰陣時屌啦，肯定快撚啲離開啦，啱唔啱先？ 嗯，係係，呢個都係事實。 啊，咁。你唔好話啊，係喎，佢死你好難過，你睇下佢點死先難過。 哦，咁你又要附加一個條件嘅話，咁啊，即係咁，其實呢種討論嘅一個價值好低嘅喎，即係咧，你諗下你頭先我咧就係講，我哋好普通嘅，譬如話有飯食會食飽， 咁啊要睇下點樣食飯先至會飽喎。 啊，唔係食兩粒就飽唔飽？ 即係其實係即係你講緊一個係一個條件式，即係當一件事佢附加咗一個條件，呢個結果會唔同咗。咁事實又係呢個世界好多個考慮都係用呢種情況發生。 但人死唔係即刻死噶嘛？通常我哋離世就。唔會話突然間有意外，通常意外好少發生。 冇嘅，其實你 通常病死多。 你人嗰個都有一個包容度嘅，你譬如話，你知道佢原來喺我諗三至十二個月裏邊會瓜老襯嘅話， 咁就好啲。 一般人做牙耳氣啊，即係用即係用個好簡單嘅概念，啲牙耳氣係可以捱到一個時間噶嘛。 但係有啲唔得噶，屌你長期病患。 咁如果你話去到第十三個月嘅時候。咁你去到你個 breaking point 啦，咁你其實有好多選擇噶，譬如話咪射佢去嗰啲唔知咩善中院啊，又或者你仲會有一個諗法噶，就係、是、哦你已經習慣咗呢種 practice 啦，呢個係事實嚟嘅，即係真係一件真事，即係可能就算佢好唔願意都好啦，你講緊如果嗰個人話哇服侍佢十年，係最尾真係會服侍咗佢十二年，係因為嗰個已經成為咗佢生活嘅一個部分。即係當然你問佢情 緒，不過老實講，我第二年已經忍唔住啦。你話咪第二年第三句都忍唔住啦，屌！ 唔係我諗，如果真正你係會忍唔住咧，其實第三日你都會忍唔住。 啱，忍唔到 嘅。因為你仲要睇下佢係邊個啦。 邊個都係咁話。 你睇下，譬如話佢同你生前嘅關係。其實根本好差嘅，屌你三個鐘你都想掟佢走啦，屌佢恨不得俾啲沙佢快啲死撚咗佢啦，打啲空氣針落去啊，睇唔到。 打空氣打幾啲都唔死嘅原來。 哦係咩？ 係啊。 我打空氣係打幾啲都唔死。 打你幾啲都唔死啊！唔好諗啊，打空氣。 係嚇。即係但係你又可以睇下你哋生前做過啲咩，即係好多時你係要計數噶嘛。 係。 因為好簡單咁樣，你老細屌咩上個月出咗咁八個月雙糧，你由佢三個月唔出糧咁樣。你中間咪有五個月嘅不法咯，係嘛？啱唔啱啊？合唔合理啊？咁你如果你老闆然後這個平時係準時出糧嘅時候，咁咪冇不法咯。 啱。 咁所以有一個可能性就係你同佢一齊相處嘅時候，即係當然做人嘅嘢。成日都話有恩義恩義，恩義係咩？恩義咪就係欠撚咗你啊嘛。 啱。 兩個人喺埋一齊，冇話冇拖冇欠嘅。 啱。 冇拖冇欠嗰啲係冇感情。 啱。 係啦，即係阿九護士，我以前成日笠佢啲嘢啊，請即係又屈佢食飯啊。唔係，即係有時喺你屋企啊，整兩件恤衫嚟著下，牛仔褲有兩三條，有。你屋企有件幾件 G2000， 我屋企嘅 G2000 你恤衫都仲係你。 多謝你收留嘅。但我頭先笠翻你個牛腩煲啦， 有牛仔褲啊，喂，就係咁咯，即係大家人的關係咧係有好多嘅，有好多嘅拖欠組成嘅。我借嘢好多時唔還嘢嘅，然後咧我老婆成日屌鳩我話：，你點解借咗啲人哋？ 你應該借多啲，借你老婆多啲錢啊嘛！屌你， 我都想啊，就係咁咯。即係其實係人同人之間一定有好多種虧欠，當然喺唔同嘅層次上邊。 啱。 有啲人譬如話唔一定係錢。可能你在情感上面欠了他一些东西。 是我成日都有这个东西。 又或者我有个朋友很有趣，他有个妹，他对他的妹很好的。但是他的妹对他很衰的。 是 吗？然后呢我就研究了很久了。那我说原来呢就源自呢原来最小个呢他的妹呢冲凉的时候呢他是装过他冲凉还有摸过他的屁股。然后呢就当然他没有跟人讲过啦。这样呢就 觉得亏欠了他。 是啦。咁然後咧，佢覺得咧，哇！然後咧又咁，我朋友本身個本質都係好善良嘅，但係佢就唔會好輕易咧一兩句話，即係好奇啫咁樣，佢將呢件事帶過，佢內心心底裏邊有一種虧欠感，係啦，佢咧又解決唔到呢種虧欠感。 咁佢細妹就係食住呢條水，可能 佢個妹就都唔知佢知唔知啊？ 我諗佢細妹實知嘅，記得㗎， 係嘛？ 記得一定記得 ，must 記得。 咁所以對於佢嘅人生嚟講咧，佢就要。 償還， 要償還咯。其實人對人都會係咁樣嘅。所以咧，要做一個普通人咧，最好咧就係 好難啊！ 我而家明白 拋開， 我明白呢個孔子講句説話。即係雖然孔子好多嘢我唔認同，呢句説話都啱嘅。即係君子之交淡如水。 啱。 即係大家係係孔子講我。即係你話小人之交濃如蜜啊。太 close 咧，大家太老友咧，一定係好多利益瓜葛喺中間嘅，係咪？即係好似我哋咁樣，久唔久見下，吹下水，食下嘢咁樣。 咁就好開心。 係啊，咁咪好高興啊！哇，咁你日日見，肯定係有大生意啦，係咪先？ 啱。係嘛？同埋我覺得做普通人，你個心態好緊要，你要拋得好開，尤其身外物。嗱， 我而家對我嚟講，好多嘢都係新外物，同埋好多嘢都試過。我有好多同事就話：，哇，九護士，你飲過呢隻酒未？乜乜乜乜乜？我心諗，阿哥，你成日覺得我飲過呢隻酒未？你想飲呢隻酒？哇，呢隻酒係我人生裏邊點買咯？即係如果你窮到係買唔起，咁你咪唔好飲咯。咁或者係你冇，你咪唔好恨。等於我一樣嘢，我成日都講。哇！阿周秀娜幾撚正啊！哇！星姐阿阿黎幾撚正啊！哇！邊邊嘅我真係好想同佢搏嘢，諸如此類。唔好諗呢啲啊！你有錢你可以去做，你可以搏佢，但係冇錢你就唔可以櫥窗度齋提得個恨字，因為呢啲永遠都係夢想嚟噶嚇。等於嗱，我當年買手錶，我仲有入場費去買嘅時候，我瘋狂買，但係到而家我冇入場費嘅時候，我唔會買，因為有啲嘢你係齋睇嘅啫。即係你唔會得到嘅，但係有啲人就唔係噶嘛。我啊，屌你老味，人中龍鳳啊！我啊，覺得點點點點，到你七十歲嘅時候，我啊，人中龍鳳啊！屌你老味，我點點點點。但係嗰陣時都係坐喺度戇鳩雞公園同人講啊嘛。有好多人就係拋開唔到呢種嘅包袱。第一，你要滿足；第二，你要知自己嘅量力去邊。你係一個水杯，裝到一個水杯嘅水就係一個水杯嘅水。你唔好話啊，係喎，屌你老乜！你見個花樽咁撚大嗰啲水，我裝唔裝到？你係一個水杯，就係一個水杯。我哋嘅生命係 A， 係 A， 係 C 就係 C， 係 D 就係 D。你好啲就係 D 加，你唔可以由 D 跳去 A。你話屌你老乜李嘉誠喎、啊、有？李嘉誠當年係啱時機、啱人、啱 timing， 所有嘢配合到佢先係李嘉誠。 咪有呢種觀點咧，我都覺得啱嘅。不過咧，彷彿咧就好似同咧即係一個人咧，譬如話咧，嗱，如果咧大家有做過掌上壓經驗啊，你原本只係做九下嘅啫，九下你覺得你筋疲力盡啦，其實咧，如果咧你大叫一聲急急如律令咧，你係可以做到第十下嘅，大部分人都得嘅，到你話你唔撚得嘅時候咧，你唔得，我而家想打爆你个头。你即刻做多两下。但系做完嗰两下，你真系冇噶啦。你会觉得你啲肌肉开始分解噶啦。OK。咁所以咧，我想讲咧系咩咧？其实你系一只水杯，但系咧嗰个水杯咧，其实咧你叫唔知道你有冇试过斟水啊？ 有啲水表面张力装多少少嘅。 其实咧，你系可以将斟满咗之后咧， 装多丁屎入 你仲可以咧。 有个曲线 系啦，多一个曲线嘅， 但系就系呢个曲线累死人啦。 所以你唔系话点讲咧？其实人咧，你觉得到你尽咗嘅时候咧，其实实际上啊，如果你有需要嘅话，你又可以多少少嘅。 系但系多少少令到你嘅生命改变有冇意义咧？ 但系咁讲，大格局上边咧，冇改变。你不是李嘉诚，你就不是李嘉诚。其实李嘉诚同你一样咧，佢都系只水杯。不过咧。他做了一些事情你没有做到的、就是当他装了一杯水的时候那杯水他没有自己喝了、他将杯水给了第二个人、他换多一只水杯回来、然后当他有两杯水的时候他就换四杯水、他一来没有大部分人都是这样、你赚的钱就坐在自己的袋子、然后他买了另外一杯水回来、他帮他走、其实他就这样就变得更大其实是一个赌博来的、你可以揀嘅，你可以揀，你都得噶。你譬如話，你可以即刻開間公司請兩個夥計翻嚟噶。你將你揾嗰啲錢然後使出去，大部分人唔會咁做。大部分人會點咧？哎呀，好牛底啊死啦！我都唔知下個月點算啦，留翻啲錢自己袋咗去。咁佢唔係咁樣做，所以咁佢李嘉誠咯。係啊，咁但係點解？ 但係都要時機人和嘅，我覺得。 咁同埋又冇所謂嘅，即係我覺得所以咧，即係施永青講得最好嘅佢對佢啲細路，佢話冇乜期望嘅。他希望他細路學識一樣嘢，你係咩人就過咩嘅生活。 啱， 就咁簡單咯。咁我而家都係奉行呢個主意啊。 啱。 即係我係一個可能係揾有時揾一萬，有時揾兩萬，有時揾三萬，但係最高都會揾三萬啫，就唔會到四萬蚊嘅。嚇，咁我就接受呢一種平均值，咁一加二加三即係幾多啊？即係六。六除二，即係每個月揾兩萬蚊啦嚇，咁就用兩萬蚊呢個生活指數去過我生活咯。咁然後我可以有時去食羊腩煲，喺適當嘅時候我可以請客。有時喺屋企食公仔麵。 但有好多人唔係好似你同我咁，甘願做一個普通人。有好多人係唔知足噶嘛。我舉一個例子，渣打馬拉松。 啱啱又跑死幾件，啊跑死一件， 一件 兩件泥台， 嗯、 有兩件話即係脱離危險期，呢啲咪就係唔知足，唔想做普通人咯。揸、嗯、打馬拉松點解會咁易累死人呢？就係、是、因為搭咗一個舞台，啲同事同你一齊去跑，啲靚女同你一齊去跑。馬拉松，我想同大家講呢樣題外話啦。馬拉松係要經過久經訓練，唔係你落去做運動，一日跑一個鐘頭，叫自己做緊運動，叫話俾人聽，我日日都有跑步噶。一個鐘頭就唔叫跑步啦。馬拉松嘅訓練唔係咁嘅，細佬。你一日可能要跑四五個鐘頭，嗰啲先叫馬拉松，仲要係鍛鍊你嘅計，你先可以參加一場比賽。嗰啲柒撚懵懵食甜筒嗰啲仆街就諗住，屌你老味，哇你又跑啊，屌你老味我要贏你，屌你老味有條靚女後面，哇咁撚大波嘅，屌你老味我跑快啲啦，威俾你睇。如果一個人跑，我諗嗰條友唔會死嘅，跑唔撚點搭的士走啦，屌你！就係、是、因為佢唔甘願做一個普通人喺人哋面前，咁佢咪死撚咗咯。 所以咧，其實呢啲係咩咧？ 呢咪柒撚懵懵咯， 唔係 唔衰得， 即係有心魔啊，其實 有。我同筍哥其實嗱。有一個網友就問我哋，佢話我哋把火少咗，但係我話俾大家聽，我哋把火唔係少咗，我哋把火係內斂咗，因為心魔俾我哋戰勝咗、 嗯。 我又重睇一個劇集，嗰、那個劇集就係嗰個叫咩啊？功夫尋緣，功夫尋緣港台拍，我睇翻第一集少林寺。少林寺個大師， 啊、我都好想即刻再睇喎，仲喺咩隻 hard disk 度？ 喺 hard disk 啊，喺嗰個咩嗰度啊？ 電腦睇啊， 電腦睇啊， 係啊， 佢 我會記得嗰時候同你一齊 download 咗喺個 hard disk 度一齊睇噶嘛。 洗撚咗啦。 哦， 佢功夫尋緣佢講一個咩咧？大師成日講武功唔係我嚟對付人哋，武功係我嚟對付心魔。其實我同阿筍哥有一樣嘢，我睇住阿筍哥長大十幾年，我哋老友見到一樣嘢係咩咧？我哋嘅心魔俾我哋戰勝咗好多。第一，我哋唔會為一啲好冠冕堂皇嘅光環去做一啲無謂嘅犧牲。有好多人會㗎。係、我要即係三十歲前有間乜撚嘢公司啊，有間乜撚嘢車啊，有間咩樓啊，屌搏撚盡命去做，但可能得翻嚟嘅唔係你想要嘅嘢，亦都唔係你犧牲咗好多都未必得到你真係要得到嘅嘢。 不過我諗咧，呢啲係咩咧？呢啲係福氣啊！咩意思呢、啊、有啲人咧，我有個我識個朋友就係好得意 啊！ 佢三十幾歲 啊， 又冇女朋友嘅， 係 又唔打飛機嘅喎， 係 佢 會唔會中意玩屎忽啊？ 可能係啊，可能佢多多少少都有啲變態嘢啦。個人好正直，係一個虔誠嘅基督徒。 哇！屌十字架喎、啊，其實十字架屌屎忽窿，牆嗰度插落去。 佢係佢形成咗一種樂天好純。如果我哋話咧，呢、這個世界咧即係如果揾一個國靜嘅版本翻版嘅人，我就係呢個人啦。 真 係 㗎？屌你，佢會唔會屌你攞咩收埋喺蠟燭皮邊喺屋企？你唔知啊？ 即係你啲太深入嘅嘢就了解唔到啊！即係我只係觀察表面啦。咁但係咧，我想講係福氣咩咧？其實咧就係、是、你頭先講咧就係、是有啲人就係咁啦。首先咧自己咧就畫一個圈先，然後咧就叫個 friend 喺五公里度咧就畫一個圈，然後咧決定咧自己咧要一跳跳到過去嘅。咁然後每日咧不停努力，決定要跳五公里咁樣，一腳就要跳過去啦。咁你知道冇可能發生㗎嘛？咁但係我就係擺 nature 喺個性格上邊就唔想畫呢個圈咯。因為可能係其實講到尾咧，其實個人懶啊，可能 係。我哋唔係懶，我哋係好知足。有好多人唔知足噶。我舉一個例子啦，我有個同事，佢係一個唔知足嘅人。嗱，我識佢嘅時候，呢個朋友仔，我見住佢畢業，見住佢長大，見住佢結婚，見住佢即係落魄，成日覺得我唔係呢個圈子嘅人，我係一個比人哋應該高級啲嘅人，即係高階再高一個社會階層人。搏命我喺前度炒股票，搏命就即係上一啲堂，搏命去擠身，即係另外一個圈子。到後來輸曬成副身家，破埋產，婚姻搞到一塌撚塗。我哋其實有呢份工已經係一個中產，就係佢唔知足，就係因為佢貪，就成日去攀援，就去參加埋嗰啲即係 去讀書，參加埋嗰啲 乜酒班啊， 嚇、啊、就係嗰啲啦。屌你老尾又去索料啊！屌你老尾誒人哋去睇賽馬又即係攀援去識啲賽馬馬會嘅會員，之後又去參加嗰啲騎馬學校啊，入到去又話嚇屌你老尾有啲咩股票又好介紹又呢條路。其實佢用所有嘅方法都係希望擠身上一個圈子，但係咪蝕曬成副身家，自己仲戇鳩鳩咁添？你為呢啲做乜撚嘢？你係唔係咁就唔係咁？你付出咁多，佢成日都同我信一樣嘢，就係冇理由唔撚得嘅。屌你老咩？你同我講，不如冇理由個地球唔係正方形嘅。屌你老咩？係唔係又唔係老細？ 即係但係佢呢個鬥志真係用錯地方啦。其實 佢諗住走捷徑，諗住唔甘願做一個普通人。你係一個平凡人，我哋全世界99% 嘅人都係平凡人。你咪甘願做一個平凡人，電視做出嚟嗰啲嘢假嘅，傻仔。 唔係，即係我覺得，如果你真係，其實咧一個人真係不平凡咧，唉，其實咧即係啲嘢講嚟講去越講越老土，即係咧係一個人只係高唔平凡咧，真係要喺平凡裏邊表現出嚟嘅、 啊。平凡之中表現不平凡， 即係咧一個不平凡嘅人咧，通常佢都係好平凡嘅、 啊。 即係佢話俾你聽。屌啦媽，冇計啊！呢個細細個冇書讀，咁於是乎咧就去咗跟黑社會大佬，跟住劈友唔見兩隻手。不過咧跟住而家冇嘢做，咁咪喺呢個幫人哋拍車啦，單手拍車都幾好噶。 單手拍車， 我都嗱攞到車時，跟住頭揾個口擔住，跟住一手咪洗上四層樓咯。嚇、冇問題㗎，啲客户仲好好，呢、這個阿媽哥又俾張四嚿水貼士，我真係好高興。喂，屌啦媽，佢真係好不平凡，但係其實咧。我將佢講得簡單啲啦，就係、是、跟住就係、是、一個傷殘人士去咗學拍車。喂，呢個係一個簡單到不得了嘅生活啦，其實。咁、但係真係不平凡嘅人生啊，譬如話你基本嘢搞掂咗之後咧，可能你係我都唔知啊，即 係。如果你想做一個甘願不平凡嘅人，好簡單嘅啫。你而家走去蘭桂坊嗰度。見撚到鬼佬，你揸佢個袋，咁如果佢好有興趣同你即係搞一下呢個同性戀嘅話，你咪試下周街同人吹簫啊、心喉啊、嘔啊，試下吞碌棍吞到嘔，咁之後真係俾人雞奸爆屎窟窿。 我 覺得係一個好不平凡嘅人嚟啦。 我平凡係冇所謂嘅，最緊要係但係平凡得嚟咧，冇我哋其實咧成日話師奶師奶咁樣。其實我哋覺得師奶係咩咧？ 師奶正啊！ 我哋係啦，覺得師奶正之外咧，我哋覺得係師奶係一個好 好平凡、 好平凡、好俗嘅人啊！ 啊！ 但係咧，其實咧，跟住呢個概念之外咧，仲有一個好緊要嘅觀念，我哋覺得師奶係蠢嘅。 係。 好啦，我哋所以咧，我其實只係帶出一個觀點，我就完咗，就係、是、做一個平凡人，但係頭腦要清醒。 啱、 啊。就係、是、咁簡單。 啱、 啊。係啦，咁啊，大家12年做個平凡人開始啊！ 但係頭腦要清醒。 係啦，拜拜。 拜拜。